为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，苏洛文尼亚朝鲜友好协会网站7月25号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歼击击退美帝国主义者的武装进攻》。